规定，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100点，升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26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35，瑞士法郎0.906，加元1.325，人民币6.938，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6.53美元，卖出2,047.47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和广东西部，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中国东南沿岸伸展。沙田区和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在晚上8:20的过去一个钟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1点。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福州精选， 过去将来都系嚟自现在。 好好记住昨天，在昨天就已跑掉，不相信命数和定数，从没需要。 Is now 在小明的解读里面，不是消极地觉得我们只有现在的，而是与其怀缅过去担心将来，不如把握好现在，好好生活，走好我们当下的路。作曲方浩文，填词方浩文6号，编曲 Ariel， 监制许创基。 好好记住昨天，在昨天就已跑掉。 上榜暂时3个星期，上升3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季军位置。方浩文 All We Have Is Now。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小岛作客带你感受离岛风情。 南丫岛咧有一个好出名嘅踩爬山单车一啲嘅地方啦，入嚟踩单车发觉好好玩啦，不如搬埋入嚟啦。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同你解救长衫历史。 而家我哋讲嘅女装长衫咧，有啲人叫佢做旗袍嘅喎。旗袍呢个字咧，其实亦都系专指1920年代喺上海新兴嘅一种女性嘅袍服嚟嘅。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老婆，你又偷听我仔讲电话？ 你听下佢啊，越讲越离谱啊，老公。 哎，你攞缆索同埋吊钩吊起佢，扎实啲。 啊，佢系咪玩啲特别嘅喜好啦 吓？阿仔啊，你究竟做咩啊你？ 吓、啊，我咪同啲工友讲要扎实啲货柜咯，按照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啊嘛。 哦， 阿爸阿妈，你哋谂啲咩啊？ 冇嘢。 哦，我系谂住叫你听咧，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啫嘛。 货柜堆放得稳阵，打风落雨都唔使震。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晚上时间10:09啊，嚟到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今晚咧喺直播室有 Kitty 啦，亦都有 Annie 庄安怡喺度啦。Hello Annie， 系啊，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茉莉。 Hello，Hello，Hello，Hello。 茉莉而家安坐家中系咪啊？ 系啊，好大雨啊，出面。 咦、哎，你都 知啊？ 咁我喺屋企嘛。 我头先喺屋企望出去咧，唔觉咁大雨喎、啊。 你系咪开住冷气，闩晒啲窗？ 唔系我我都开咗少少窗嘅。咁我从高处望地下，我就睇下啲反光嗰啲位置，即系睇下啲雨势大唔大。好似就冇头先即系个零两个钟头之前咁大。点、不知我落到街咧，都真系仲系好大、 啊。系啊， 系啊，行咗几步路湿晒啦。 同埋佢最大问题系都多大风啊，所以啲雨咧系打横嚟嘅咧。咁 所以担遮都冇用 系啊，你把遮你都。唔知道東南西北咧，即係揈喺邊個位咧，先可以擋得住啊！ 係啊， 成日都落湯雞咁， 打雷啊！ 係啊，我呢邊又打雷，但係而家就冇咯。之前我諗一個鐘頭前就有打雷咯。 咁所以提提大家啦，即係如果你喺外邊揸車嘅話，就要特別小心啦。而家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係現正生效嘅，雷暴警告亦都係生效，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晚嘅11:00。 不過咧，即係熱咗咁多日咧，我覺得留下雨都有少少舒服嘅， 降一降温啊，係咪？靜一靜佢。 係啦，所以啊，即係唔知道我哋呢個疫情咧，講緊8個月啦，都即係唔知幾時先開始可以俾大家歇一歇咧，真係嚇、啊。你知唔知我咧發覺咧？即係我要分享一件小事情啊！ 好， 就係、是、咧，我咧以為我自己咧仲係好高度戒備狀態噶嘛，即係我覺得啦咁我又早兩日就去超市入貨啦，咁啊跟住喺度睇啲飲品啦，咁啊跟住拖住嘅，即係推住嘅。即係手推車咁啊，喺度睇飲品。跟住我就同我細女一齊喺度睇嘅。咁啊，大女都有去，但佢行後少少。咁我就同我細女咧喺度，即係咦出咗呢一隻咁啊，提子汁喎、 啊。你又想話你大女 啊？唔係，唔關佢事，佢醒啊呢次。 係咩？ 咁咧好啦，咁咧我女就佢忙於喺度即係睇緊嗰啲 睇新嘢啊。 係啦，冇錯啦，出咗邊啲飲品啦、啊、嘅時候咧，冷不防咧有個男人咧就探個頭埋嚟嗰度。咁咧就問。呢只咩味嚟嘅咁？咁我咧就即系好即刻就答，提子味咯咁样。跟住一望一望，答完望一望佢个口罩拉落下巴度啊！ 哎呀， 跟住咧我真系觉得咧有冇搞错啊？跟住我咧即刻即弹后一步，跟住咧佢就再问：甜唔甜噶？我唔知道啊，我又好兴咁，咁即刻咧拉埋我女弹开一边，但系咧我直觉上我觉得死咯，同佢真系近到咧，我觉得系一百间尺嘅距离咯。咁佢我梗系有戴住口罩啦，但系佢嗰啲飞沫应该喷咗落，即系有机会喷落我个口罩面啦。咁跟住我就即刻拉埋我女一边咧，就即马上换嗰个新嘅口罩，劈咗旧嗰个。咁我由呢件事咧，我就突然觉得咧，即系其实原来。即係呢啲咁嘅危險冒險時刻咧，係隨時會發生嘅，喺你冇裝備之下。咁呢個第一啦，所以真係隨時都要保持 提高警覺。 係啦、啊，即係人問嘢唔好即刻答啦。即係嗱，你靚女，你會唔會真係擰住面？ 唔係，但你唔答佢喺你隔離講嘢，佢都噴到嘢落你度㗎。 咁係， 你都禮貌地叫佢戴翻口罩先得。 我仲同佢講咁多嘢，我彈開啦。咁跟住我咧，第二樣嘢咧就即係隨時都要預備有即係三兩個士啤口罩咯。即係就算唔係話即係遇著呢啲咁樣咁冇功德嘅人咧，喺你面前噴口水之即係嘅情況咧，有陣時真係嗰條繩都會斷㗎嘛。 係啊，係啊。 係啊， 试过未啊？ 做节目之前咧，突然间断咗，好彩我带咗个咁啱我换咗细嘅袋，因为通常我就带嗰个钟嗰个袋仔咧，咁我就会摆咗几个落去。咁我唔知点解嗰日咁啱得咁巧，我带咗个新嘅喺度。如果冇，我就冇口罩用啦。 嗯，系 啊, 啊， 我都唔知点算啊。 系啊，唔系咁我就可能要攞钉书机钉住条带，又要又冇钉书机入去， 仲难搵个口罩。 咁所以真系啦，呢个时候我觉得真系，因为而家口罩都唔系短缺啦，所以经常都真系要挤住一啲士啤，即系帮助别人又好，自己急起上嚟有得用亦都好嘛。 嗯，不过呢个都系真嘅，都仲系唔明白我哋即系平时电视又好啦，或者即系电台又好啦，即系所有可以同大家讲得嘅，都叫佢哋继续戴翻个口罩， 正确嘅戴啊， 系啦，正确嘅戴法系啦，即系千祈唔好即系食饭嘅时候就拉低咗喺个下巴度，因为本身你出咗街个下巴条颈啊，可能已经都黐咗污糟嘢噶啦，咁你又摆翻落去下面，咁啊即系污糟咗咯，污糟咗你又拉翻上个口嗰度，咁啊咪污糟，即系自己又吸翻咯，咁啊，即系好多时都叫大家千祈唔好因为觉得焗。或者覺得嗰一下唔舒服，咁就拉低咗。咁有時候即係唔小心嗰一段時間就係即係乘虛而入㗎啦嘛。 即係為人為己啊，真係要特別留意呢啲咯，呢啲位嚇。 所以你個大女醒嘅位就係佢冇跟住你， 冇錯。佢即刻彈開幾尺之外咧，佢就冇事發生咁樣。 不過其實我哋即係除咗 Annie 你咁警覺之外咧， 我警覺啊就係 唔係因為唔係佢背住你啫，佢係啦，佢偷襲你， 偷襲。 但係你見到你都會哇！自己會驚一驚啦，我都會噶，即係可能離遠，即係迎面咁啊行路見到，譬如有人拉低咗，或者佢戴得唔好咧，咁可能你都會覺得要小心啲咯。 你會唔會同佢講？ 會唔會同佢講啊？我又好似真係未試過走埋去同佢講喎，因為我覺得佢應該有意識地咁樣做，唔係唔小心噶嘛，係咪啊？係咯，可能佢嗰段時間想唞一唞咁樣咯，但係就真係唔建議咁樣做啊嘛。 我都直情遇過一個咧，早幾日嘅啫，即係你知大家啲早幾日係直情每一日都百幾個確診噶嘛。跟住喺嗰度嘅時候，我知道其實咧，我即係上水區好多人都已經係提高咗警覺嘅，咁但係依然都有啲人咧係好似好唔理呢件事咁樣啦，同埋或者你會 feel 到佢係好下意。意識去做呢一樣嘢，咁係乜嘢咧？佢原本戴住口罩嘅喎，一個阿叔，咁你覺得佢好乖、好正常啦。跟住突然間佢無啦啦咧，打乞嗤，但係佢點樣打乞嗤咧？佢掹開個口罩先打乞嗤，打完乞嗤之後，再要係嗰啲咵吐咁樣吐一啖痰出嚟。哇！我即刻拉住我媽彈到好遠啦。跟住之後，我就會覺得。你係 feel 到佢嗰個嘅係好明顯係下意識佢係咁做，佢慣咗咁樣做咯。係啊，即係哇！我嗰下即刻驚到，我心諗點解而家咁危險嘅情況，大家都唔改變自己嘅習慣咧？ 係，所以大家都要乖乖地啦，即係明白個口罩係點樣用，點樣去保護自己，同埋亦都即係對身邊嘅人負責任咯。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洞洞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沉觅同伴笑着去捱，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没有污染，没 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着岁月漫长，虚度亦无憾，平静对抗凶狠，受过中冬的教训，那天清风吹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别无限寻觅同伴，笑着去挨。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歹。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着这颗心，来吧，退后，还抱大世界。混乱下遇上生活，求情无用，求救助亦无门，神继续。这样过，我要在我心开满花，无人可以管，所以继续游玩。哦哦，任坏人再坏，看守这片原始心态，围墙外守候着，好好活着，人纵使不快。最初没有扼杀，没有变成反派，宽恕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当看离了炎凉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听过由吴业坤坤哥的新歌《原始心态》。我翻翻嚟直播室啦，咁我知道咧，即系 Annie 咧嚟紧都会好忙啊，因为咧即系根据即系呢个颁布嘅新嘅规例啦，咁可能咧小朋友咧都未必可以如常地咧就翻学校，咁可能都要留喺屋企上堂。 系如常开学， 系啦，如常开学，但系就 人唔系翻学 啦，就都系喺屋企上堂嘅咁啊， 屋企度开学礼。咁我谂咧呢个时候咧，其实咧我觉得咁咯，因为我哋都有。叫做咩？第二個 term 咧，即上一年上個學年嘅大下學年啦，基本上咧都係唔使翻學咁滯嘅，係不停停課又停課咁樣，停完又停咁。所以其實我諗大家都即家長又好，孩子又好咧，都已經咧係習慣咗，或者開始要適應呢一種嘅常態啦，就係話喺屋企用呢個視像上堂咁樣。咁所以我諗喺即 配件上、硬件上咧，其實都有啲準備噶啦，唔、會即係拿手唔成勢咧。 係， 突然間要話喂，準備部電腦啊，準備啲即係空間啊，即係點樣？如果三個細路點樣分三個地方俾佢上堂啊？咁樣係咪屋企未必係三個課室噶嘛？係咪？咁可能一個喺廁所，一個喺廚房咯。咁、即係講笑啫。咁即係都要準備呢啲咯。 但係講真，我又真係唔係即係家家户户嗰個屋企環境都咁好啦，即係可以揾到三個，即係當佢有三個仔女啊，三個舒適嘅地方。咁因為我 有三部電腦喎。 係啊，因為咧我自己有個朋友咧，佢就有兩個小朋友嘅，而兩個小朋友咧就唔係一個大一個細，而係兩個都差唔多年紀，即係都係細嘅。咁所以佢就話：，其實咧佢哋即係一用呢一啲即係網上面學習嘅時候咧，佢都會想喺側邊即係指導下或者即系睇下佢专唔专心啊， 即系夹住佢， 夹一夹嘅系啦。咁佢就话哇，当两个同时间，即系譬如你话都要上堂嘅时候咧，佢就有啲分身不暇啦，咁样系啊， 都麻烦噶， 都麻烦 系啊。但系我又咁讲，如果其实大啲嗰啲咧，虽然你唔使夹住佢啊，但系其实老师咧都好识做嘅，即系俾佢哋咧，即系我觉得其实夹唔到啊，应该咁讲。老师系俾佢哋你哋因为为免影响其他别人啦，咁所以咧就准佢哋，譬如。咗个支咪啦， 系， 甚至乎咧系俾佢哋咧系唔开个 camera 噶， 吓、 因为有啲同学会反对咧个原因就话，哎呀，我唔想睇到我屋企系点啊， 系啦，我私隐嚟噶， 系啦，冇错啦，咁样，咁你又好难 no 佢噶嘛， 同埋咁啊更加心散咯啲小朋友， 系啦，所以其实我想讲就系点。咁样视像上堂咧，点都唔及得你个人系即系喺学校里边上堂嗰种专注度咯。虽然都可能发梦， 系 即系得个灵，得个肉体，冇个灵魂咁样。咁但系我想讲，如果用视像嘅方法，就真系驱学灵魂都可能系冇咯， 飘走咗。 系啦，喺个云嗰度真系。咁所以都系都其实都系真系冇乜办法噶呢样嘢。即系只希望就系话个疫情真系快啲过，咁就大家即系呢段时间要一起即系抗疫，即系真系唔好再俾个疫情再严重落去。 睇下可唔可以锻炼到嗰个自律性咯？嗱，我估啊，一开头嘅时候就梗系好 free flow 啦，成件事觉得话正啊，即系冇人管，叫上紧堂。但系到而家呢一个嘅时候咧，即系呢段时间都已经咁长啦。即系如果小朋友系生性嘅话咧，可能佢都会觉得，我都应该真系要。即系学习翻啲嘢啦， 其实唔止净系生性啊呢、這个部分啊、其实翻学嗰种学校生活，仲有系同同学嘅相处 啊，系啊， 即系我嗰两个女都已经唔系勤力嗰啲嚟噶啦，但系都已经开始真系咬咬声咧，吓、又要继续 zoom 啊咁样，即系佢哋系好想翻到学校，尤其是我细女佢。雖然唔係咁喜歡讀書， 是 但係佢叫做升中一咧，連個學校個新校園都未有機會入個新課室，咁、原來就已經開學禮啦。咁然後就已經咧叫做即係中一啦咁。 同埋認識唔到啲新同學， 識唔到㗎，識唔到㗎。個課室你又唔知音樂堂喺邊啊？而家多咗咧啲 視像 school tour 啊， 係啦，即係所有呢啲嘢冚唪唥咧，有啲特別嘅實驗室啊，又冇機會可以去到。 咦，係喎，落手做。实验又做唔到啦，他牛眼嗰啲又 冇错啦，家政堂啊，咁样即系咁啊，冚唪唥咧都已经，即其实系一个新嘅境界嚟噶嘛，对于一个即系初中嘅小朋友，咁啊完全系冇咁嘅机会咯，咁啊突然间有一个。即係好陌生嘅老師，你全部唔識嘅， 係 咪？因為突然間入咗去讀中一咁樣，咁即係佢都好啲，叫做係自己上翻自己學校。如果係一啲即係外來生咧，即係外邊升過嚟呢間中學咧， 插班生 係啦，插班生啦，佢哋就即係更加慘咯。所以我覺得點都係希望即係呢個疫情快啲過去咧，大家可以回復翻正常嘅生活。 係，同埋可能佢哋到時咧就真係會好珍惜翻學嘅日子啦。係啊，好耐冇見啦。 係啊，即係講真，即係學生。佢哋即系呢一方面，其实都系真系显示到佢哋其实都真系有一种，我哋有冇听过一个字咧，叫做疲劳啊，抗疫疲劳啊， 有啊， 系嘛？即系其实佢哋已经即系爽，好似好爽咁，但其实咧，对于佢哋嚟讲系一种嘅疲劳嚟嘅， 太多咧就会变咗负噶啦，嗰样嘢系嘛，够啦， 系啊，系啊。 当光线亦遗忘我，黑房渗入重重星落，像呼吸有罪名，落写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 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终要为着明日捍卫。谁为意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愿意想记最顽强的一片，就许一个诺言，让被爱围在 诗嘅新歌《绝望时请点播》，今晚敏感时刻咧，想同大家讲下呢个抗疫疲劳。如果你都有嘢想同我哋分享咧，可以写上去敏感时刻嘅 Facebook 嗰度噶。十点半钟先睇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三日喺双位数。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疫情系咪缓和要睇长一啲时间。佢喺本台节目《自由风》自由风指出，新增个案中有33宗源头不明，比例上仍然高，而源头不明就揾唔到紧密接触者。对于两个街市有好多宗确诊个案。許樹昌建議市民進入街市時要戴好口罩，隨身帶鼻搓手液或消毒濕紙巾，盡量避免用手揀選貨物。街市方面，除了做好通風和清潔，長遠應該容許市民使用電子貨幣。廣東省政府公布，由星期五朝早10時起，除了經批准的公務商務豁免人員以及跨境司機之外，其他人經深圳灣和港珠澳大橋口岸入境廣東時，必須持有特區政府認可醫療機構發出的24小時內有效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入境後仍然需接受14日強制檢疫。特區政府呼籲市民前往廣東時，必須確保符合相關規定，並預留充足時間過關，否則將不能進入廣東。而在折返香港時，更會因為重新進入香港而要接受強制檢疫14日。政府譴責連日來有非建制派區議員和個別人士到內地核酸檢測先遣隊成員入住酒店和考察地點示威，騷擾先遣隊員，又重申特區政府感謝中央支持特區的抗疫工作，並迅速派先遣人員來港進行有關工作。政府發言人說，部分人罔顧公眾利益和衛生安全，作出分化行為，試圖抹黑和破壞中央協助支援對抗疫情的工作，政府予以嚴厲譴責，呼籲社會大眾認清一小撮近年不斷散播反內地言論人士的政治圖謀，他們借中央支援特區抗疫再次挑起矛盾，是罔顧香港疫情嚴峻和市民的健康。警方表示，留意到有网民在网上发布假消息，俄称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感染新型肺炎。警方指出，有关消息毫无事实根据，纯属谣言。警方严厉谴责别有用心之徒，唯恐天下不乱，必定会严肃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117点，升2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25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4，瑞士法郎0.906，加元1.325，人民币6.938，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9.39美元，卖出2050.53美元。天气方面。

有疲勞嘅出現㗎啦。不過識唔識得用抗疫你楞埋佢嚟到解釋咧？可能我哋未必咯。點樣聽翻嚟嘅咧？我印象中就係咧，我哋每日晏晝四點半咧嗰、那個嘅衛生署嘅抗疫疫情記者會咧，咁啊聽到張竹君醫生咧都有講話啊，其實大家都好多活動啦， 嚇， 即係見到個冇乜本地個案， 多姿多彩啊， 係啦，好多地方去啦，咁樣有好多家庭聚會啦，咁樣，咁其實呢個就係所謂即係抗疫疲勞之下會產生嘅一個後果咯， 一個反彈， 係啦，冇錯， 壓抑得太耐嘅時候就好想放啦， 係啦，去到一個所謂臨界點啊，就係因為抗疫嘅過程。咁其實喺美國咧，即係佢有間西北大學咧，佢哋裡面嗰個醫科學院嗰個教授咧，咁叫做咩 Jacqueline Cullen 啊，咁佢都有解釋呢個字。佢話其實抗疫疲勞咧有少少咧係同個謹慎疲勞係有關係嘅，即係我哋初初面對疫情，大家都即刻咧就覺得喂呢個新嘅威脅啦，對於我哋嘅生命。咁於是我哋就會成村人咧都即刻好高度警惕啦， 係啊， 戴口罩啊，勤洗手啊，狂用消毒簡易啊咁樣嗰啲啦。咁但係當呢件事長期地咁樣去持續地都要咁樣做嘅時候咧，久而久之嗰啲重複嘅警告咧，因為佢重複啊嘛，咁就令至到我哋咧開始出現一種咧就唔覺得係警惕啦。 咁係會懶散咗定係點 啊？懶散咗， 即係嗰啲步驟可能會即係省卻咗，或者減省咗。 你嘅潛意識係會直頭做少咗啦，會鬆懈咗啦，甚至唔做啦，唔會不停咁樣做啦。總之越做就個謹慎嘅程度會越嚟越低。咁佢話呢個其實係正常嘅，即係有呢種嘅謹慎。過度謹慎就會變成一種疲勞，當長期抑壓之下，咁佢呢個係好正常。咁另一個即係心理學家，佢都喺呢一方面都有啲解釋，佢話：喂，咁其實我哋長期處於一種又要社交距離啦，又可能有好多我哋好多疫情之下都好多，譬如話去一啲禁堂食令啊咁樣嗰啲咁嘅嘢咧，都令到我哋第一娛樂又冇咗啊，學又冇得翻，甚至乎有啲人工又冇得開啊咁，即係好多呢啲嘅事情壓抑喺度咧，都會令到即係我哋出現呢一種就係、是、抗疫之下身心都疲累啦。 所以其實咧，我好欣賞我鄰居 啊，點啊， 我係觀察唔到佢有呢一個抗疫疲勞，喺消毒嗰方面，因為咧我哋嗰兩家人咧係都近嘅，即係喺個鐵閘對鐵閘咁樣啦。咁所以翻到屋企間唔時撞到嘅時候咧，你就會即係大家都喺門口嗰度即係消毒一輪啊咁樣。咁佢每次見到我咧，佢都温馨提示嘅，即係就算一開頭就梗係大家都好緊張啦。咁佢仲要係都好徹底地，即係可能佢好多嗰啲膠手套，即係我估可能佢出街嘅時候。譬如去買嘢，佢真係好早已經先鋒嚟㗎啦，佢都已經戴曬膠手套啊，即係出街可能撳 lift 啊，佢都會戴膠手套。咁所以其實好多嘢咧，佢入屋之前佢係要等嘅。咁消毒咧都會噴啊，會抹啊啲鞋啊咁樣啦。咁每次佢見到我嘅時候，我都會喺門口即係噴一輪㗎嘛。咁佢都會提醒我就話。唔好鬆懈，千祈唔好鬆懈，係啦。每次我見到佢咧，佢都好語重心長咁樣同我講嘅。佢話一定唔可以鬆懈，係。 但你唔覺得咁樣反而加速咗你嗰種嘅壓力同緊張嘅咩？即係硬係覺得好似我噴少啲，佢好似知道，佢 check 住。 係啊，唔係，但係就係因為呢一種令得我自己真係更加警惕啦。可能咧，我翻屋企撞唔到佢咧，我只不過係噴十秒。咁但係如果因為佢咁樣提完我之後，我唔好意思咧，我可能就係噴廿秒，等佢都安心。是是即 是 可能他都怕喂我們住得那麼近隔離鄰舍他也不希望大家會有事啦是不是他每次這麼用心良苦去到提我的時候我都覺得、啊、都是即還有他們又是老人家啦所以你都不可以即覺得哎不要鬆懈啦這樣即你又會覺得其實隔離鄰舍都是即同你好親近嘅人嚟噶、你都要幫人嚟著想，即係佢話佢咁謹慎嘅時候，我都即係唔可以令佢失望啊！咁我都擺咗幾支嘢咧喺門口嘅，即係大家用又好，或者其實我哋翻屋企喺門口都要即係清潔一輪噶嘛，咁啊方便我就擺咗喺門口咁樣咯。咁我每次見到佢，佢都 keep 到㗎，即係呢一個，即係唔係話一開頭嗰段時間啊，係、啊，到而家都係㗎。有時我喺屋裏面聽到佢哋翻嚟嘅時候咧， 你出面翻出去就同佢講。 记得 加油， 要 唔系傻咗咩？消毒紧，我仲打开个门啊！但我会听到啊，其实佢喺出面都真系做足程序嘅，系、可能真系有大概几分钟佢先会入屋咁样咯。 即系好难得啊！ 好难得啊！系 啊， 因为我自问咧，我觉得即系除咗话呢啲抗疫嘅措施，我系咪可以有能耐继续坚持住之外咧、我觉得情绪上咧 系 吓，即系大家都开始觉得好崩紧咯。 系 即系有阵时都会好诶嗱，讲真，而家几多月啊？八月啊嘛，呢啲时候咧，当年今日啊喺边咧？梗系旅行啦， 系 咪先？即系七八月， 我而家要睇片当去旅行 啊！系啦，真系眼睛去旅行噶啦，而家，因为你呢啲系黄金档期嚟噶嘛，系咯，咁你真系觉得咧，唉，即系好似都已经好耐冇即系吓离开下呢一个地方啦， 即系重温下啲相啊， 系啦，即系你要用好多方法咧，去令自己咧嗰个情绪唔好即系跌入一个即系太、你系唔知点解就心情恶劣啦，所以点解话嗰个男人想话嚟问多句，我当然佢个下口罩拉落下巴系唔啱啦，但系佢问多句即刻就好似挞着咗我咧，就见到佢个口罩喺下巴度咧，佢即刻即系唔想答佢咁样，即系嗰种咧，即系唔系我噶嘛，我平时唔会咁样答人嘢噶嘛，咁就系已经去到一个真系一个状态，系自己都我都自问我自己都即系去到， 即系容易着咗系嘛， 系啊，所以我咁唔知道啊，即系我咧细路都会咯，即系喺屋企咁耐咧，有阵时我哋都会想一啲方法，即系譬如话诶，唔使坐飞机咁远啦，好似阿莫莉咁样，即系前一轮即系冇本地个案嗰阵咧，即系 staycation 咁样啦，系咪？咁点知 book 完又突然间第三波，咁啊又去唔到啦。 哇，几失望啊！嗰个 咪就系咯，即系你谂住即系食唔到个大嘅 pizza 咁样，喂食个细嘅都开心一解，即系过。过下心瘾咁样，都做唔到，即系都几辛苦。 系啊，所以呢段时间可能即系大家都要谂啲嘢嚟氹下自己，或者等自己觉得，即系虽然大家都过紧比较艰难嘅时候啦，但系都喂咁，其实我哋都而家有工翻，其实都值得高兴。我谂下，因为我最近都有朋友同我讲，因为佢系本身我哋就话冇得去旅行慎啫，佢系旅行系佢份工嚟，即系佢系导游嚟。 咁啊，真系要 系啊！所以当我哋觉得好惨嘅时候，喂，你谂下，其实自己都仲系幸福嘅，因为可能仲保得住份工，或者都仲有啲嘢做下。咁佢哋嗰啲真系话停。话停几，佢嗰个 uncertainty 系好大，即系佢可能预计，就算你好翻啊，你啲人会唔会即刻真系全部就够胆去旅行啊？或者佢本身佢系大欧洲团嘅，咁你嗰个欧洲团会唔会咁快就会复苏翻啊？即系佢可能已经即系心理准备就话嚟紧呢一年咧都未必有嘢做噶，未必有公开噶啦，咁样系啊。其实佢都可能已经转下谂下有冇其他嘢可以做住先啊，咁样咯。所以又要谂下有冇啲。即自己啦，唔开心嘅时候或者好绷紧嘅时候，谂下啊，自己都仲有一啲嘢系值得庆幸嘅，即可能系啊休息嘅时间多咗啊，定系点？咁我今日喺 Facebook 咧都见到一个几得意嘅 post 嘅，因为头先咧播紧歌啊，报新闻嘅时候咧，我都问 Annie 咧就话屋企边个煮饭噶？咁系咪姐姐煮啊？咁啊，因为我今日睇到个 post 几得意咧，就系话姐姐咧，即可能都。加重咗 workload 啊，因为好多屋企人咧而家成日都喺屋企啦嘛。以前咧可能大家即系间唔时就会出去食饭，咁啊姐姐你自己搞掂啦咁样。但系而家可能咧日日喺屋企，即系小朋友都喺埋屋企嘅时候咧，嗰餐饭就不能够松懈噶啦嘛，系咪先？即系每次都要煮得好好睇睇咁样，大家一齐食。咁跟住咧，我朋友咧就 share 咗话，佢屋企嘅姐姐咧就要开始即系锻炼下啲厨艺啦，就会煮多几味餸啦，不能够日日都一样啊嘛。咁就介绍咗个 channel 俾佢睇。咁呢个 channel 咧就 系 教煮餸嘅。系。佢话自从咧介绍咗呢个 channel 俾我屋企嘅姐姐睇之后咧，就发现咧每一日嗰个时间咧都听到嗰个 channel 嗰把声啊，即系嗰个男士教煮餸嗰把声咧就不停喺度睇。咁我发现咧姐姐好积极。都煮咗好多新嘅餸菜出嚟，仲不停研究啊，同埋好有心機去煮。咁亦都係即係佢留喺屋企，可能 work from home 嘅其中一個。有啲樂趣嘅地方咯，就話啊咁啊，都好欣賞姐姐即係為大家服務咁樣，咁亦都介紹咗一個channel 俾佢睇，佢亦都睇到津津樂道。 不允下的掩盖，阳光也会存在，多苦涩还是盛开，仍舍不得放开，未能预知将来，谁可再次期待，虽走过长路历险，仍可一一记载，这路途多远，就算失足不怕损，走一趟不怕急速气喘，活着就是觅寻寻觅那幸福依据，如世事极难面对，我与你一起去追，匆匆一生经过，游行有固执的眼泪，来证实在时代里也试过一起谁可会去逃避，只信在寻回自己，哪管他喜与悲、no、未能辨识方向，迷失过去模样，假使你沿途受伤，仍可坚守信仰，这路途多远，就算失足不怕损，走一趟不怕急速气喘、哦哦、活着就是觅寻寻觅那幸福依据，如世事极难面对，我与你一起去追，匆匆一生经过，游行有固执的眼泪，来证实在时代里仍前行，请相信余下日子仍可找到你的期盼， 希望好像他们这样说，困难难关有期限，我们要充满着希望，他们 Pandora 明日旅程，其实如果真的有这个抗疫疲劳的时候， Annie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就参考了美国有个临床心理学家叫做 Dr. Power James， 他在他的 blog 那里就分享有七个 tips 是 怎样对抗这个即疫情的抗疫疲劳。 好，我想大家都很需要这些小感觉。 是啊，但其实可能我们大家都不自觉做紧的。 是咁叻仔。 是啊，由于刚才呢阿 Kitty 讲呢位印尼姐姐啦，不知道印尼定菲佣啊，即是总之呢位工人姐姐啦。咁其实佢已经做啱咗其中一样。咁啊呢位 Doctor 咩话 Power James。 是 啊。咁佢呢就讲呢，其中有人要做嘅呢就係我哋要去将我哋嘅可以能力范围掌握到嘅嘢 呢，我哋就去 做好佢。 係啦，例如你一日要煮三餐飯嘅，係你需要做㗎嘛，同埋你可以做到㗎嘛，咁你就做好佢， 全程投入。 係啦，因為其實抗疫呢好多嘢係我哋係做唔到 嘅。即係唔係話姐姐之前 hea 住即係佢再進更進一層樓啫。 係啦，咁我諗譬如我哋生活上面呢都有啲事情我哋可以做到嘅。即係譬如話啲學生如果佢哋而家唔可能返到學啦，講緊九月，咁咪冇可能接到到新嘅同學啊，同同學聯繫啊，咁你咪用即係視像方式囉，或者大家即係嚟個 FaceTime 囉，咁又得。即係總之我哋用另一種方式，例如好似啲長者啊、公公婆婆，前一輪咪話茶都唔准飲嘅，咁咪好淒涼㗎嘛，佢哋即係幾十年都要飲早茶㗎嘛， 個習慣 係啦，神運又唔去得啦，茶又冇得飲啦，咁其實咪可能嗌個外賣，即係一盅兩味翻嚟屋企泡壺茶咧。 係，呢個我有喎、 啊。係啦，喺屋企自己張餐台，係咪先？有個 普都仲正喎、 啊。係啊，點啊點啊，OK 係嘛？ 係啊，因為好早期嘅時候，即係大家話少啲出去嘅時候咧、我都覺得飲茶比較擠迫嘅嗰個狀況係啊，同埋、我唔知道我不嬲都覺得飲茶啲餐具咧、我自己係有少少抗拒嘅。 點解、你自備餐具去？ 唔係啊，我就係覺得係有啲污糟㗎啦。咁 所以你都要冲一冲滚水咯，总会有个兜喺度俾你冲冲佢噶嘛。 系啦，咁所以喺嗰段非常时期一开始嘅时候咧，我都真系。我諗真係冇再去飲茶乜滯嘅，好少好少，咁就轉咗就嗌外賣啦，即係嗌啲點心翻屋企啦。喂，其實仲正，我覺得首先屋企啲嘢又乾淨先啦，係咪先？跟住你又中意沖咩茶又得，你唔中意你沖飲飲下茶，你中意沖杯咖啡又得，係啦。跟住你嗰啲咧食食下，即係可能啲馬拉糕甜點未食得曬咧，轉個頭當下午茶又得咁樣。其實喺屋企都可以嘆茶喎，係 啊， 我中意喎，反而 所以就要。嘗試用呢種方式咧，去咁樣諗咧，即係揾到當中嘅美好啦，係咪嚇？咁、都係好一件好事啦。 係 咁另外啦，佢話首先其實第一點要做嘅咧，佢其實係一個過程嚟嘅。佢話第一點咧就係要明白呢一種疲勞嘅感覺，或者抑鬱啊、悶啊，即係好容易俾人撻著就火都嚟埋啊！即係呢類咧，全部都係正常嘅。系、啦，即系你先明白呢个系正常嘅喺呢段时间。咁、然后第二样咧就系、要我哋重新去即系 reframe， 即系重新去组织我哋嘅思想啊。咁、个组织思想就话，点解我哋要搞成咁？咁你就要谂啦。啊、我哋咧留喺屋企就令到个疫情可以快啲过去啦、啊。我哋留喺屋企就令到医护人员唔使日日咁多隐形播毒者周围周街行咁样。即系我哋做紧呢啲嘢咧，其实系好有用嘅。 系， 虽然你眼睇唔到， 系， 但系你要深信， 好有意义。 要成日问自己 why， 我点解今日仲要喺屋企？ 系， 例如点解呢个暑假我哋冇得去旅行？你要问自己点解？哦，就是、因为我哋唔想呢个疫情继续去即系恶化咁样，即系你要不停问自己 why 咁样。咁呢样好紧要嘅，有呢个咁嘅谂法。第三样咧就系头先讲嗰样啦，就系、做一啲我哋掌握到可以做嘅嘢啦。咁、第四样咧，呢样我谂我哋有阵时都会这个 doctor 讲嘅咧，我觉得都几好。佢话咧，我哋咧有阵时都会低估咗一啲咧好简单嘅日常。常嘅一啲嘅 routine 一啲日常嘅習慣啊， 即係每一日都做 嘅嘢啦，係啦。咁喺呢段時間咧，其實你不妨咧，就是、每一日都去揾翻一個空間或者一樣事情，係、你每一天咧都去做一做嘅。 我而家每日都有跳鄭多燕啊， 哇！唔怪之我見你 fit 咗咁多啦， 我真係呢度實曬啊嗰、那個嗰、那個 core 嗰度咧，原來佢真係好勁噶。我之前冇認真去跳嘅，咁呢排咧就真係因為太多時間喺屋企啦。咁我只不過咧係揀咗一個比較難少少，35分鐘到啦。咁我發覺原來佢真係好全面嘅、即大家咧即唔一定要揀佢嘅，即網上面都好多得揀嘅，嗱又唔使錢啦，係咪先？咁你一得閒就做嘅時候咧，我覺得真係有用咯。 係你唔係一得閒喎，係成你日日都要做 啊。 係啦，都要變成一個你 習慣 係啦。咁可能你係去淋一淋花又好，即係你每一日都要為屋企插一盆花亦得咁樣。即係總之你想一件事情係日日都要去做。 其實種下嘢都幾好喎、 係噶，係啊。又或者有啲我哋有啲朋友咧，呢排即係多咗喺屋企咧，佢哋就會話：，即係每晚我都煮一碟餸啦。 係， 即係雖然屋企有姐姐， 係 嚇，但我都參與貢獻一碟。系啦，自己嚟，揾嚟嘅， 咁几好啊！ 系啦，咁变咗，即系你都系有啲嘢去， 有贡献咯， 系啦，成为一个习惯 嗰个人， 冇错啦。好啦，咁跟住咧，另外一样就系对自己要好啦。 嚇呢樣就好緊要啦，即係因為可能即係日日我哋冇機會對自己好，而家時間多咗咁多，會唔會即係浸下浴啊？ 係啊，敷下面膜 啊，係啦，咁樣食好啲啊，即係食嘢唔好咁急啊，即係慢慢食啊，咁樣咀嚼下咁樣，即係對自己好一啲。咁第六樣咧就係要知道自己咧其實幾時就會爆煲嘅，即係你 feel 到自己爆煲咧，你要識得去求救，例如你知自己求救方式，譬如揾 friend 傾訴啊。 是 定是睇套笑片啊，咁即係你自己要知呢啲嘢。咁最后呢样最紧要，佢就话一定要知道所有嘅嘢其实都会过去的。即係呢个唔係永远嘅，咁同埋唔係一个人嘅，全世界同你一起嘅。咁佢就话你经常重复呢七件事呢，咁其实就可以帮助到多多少少都帮助到你嘅疲劳嘅心态。 係咁係囉，即係呢七个hints，我諗好似 Annie 咁讲，大家有时都已经慢慢做緊㗎啦。 係 啦，不过都需要少少时间去调节下囉。 係 啦，不过我都有諗，有时候都想去譬如报下啲 course 读下咁样，但系有时又谂，未必开到学噶喎， 视像啦， 系啦，即系视像咯，咁样或者喺呢一段时间可以发掘到一啲即系自己嘅兴趣啊，或者技能啊，咁都好啊。同埋你唔知道将来有冇用噶嘛，系啦，即系而家你可能会觉得啊，好无聊喎，又喺度煮餸或者屈埋喺屋企焗蛋糕咁样，但系你难保有一日，哇，原来即系自己咁出色嘅，焗到一样嘢，系啦，跟住唔知会唔会第时有即系有用处噶嘛。咁所以我觉得都唔好嘥咗啲时间咯。 系啊，重拾埋，我觉得系重拾翻一啲儿时冇嘅一啲乐趣，例如我都分享过啦，我而家都狂砌 puzzle 啊嘛，已经慢慢喺屋企粉饰咗一个 puzzle wall 啦。 系啊，好靓， 见到都觉得自己有啲贡献， 系好有满足感啊。 系啊， 咁我希望大家即系喺呢段时间都保持心境开朗啦。好啦，时间咧将近嚟到晚上嘅11点啦，我哋今日敏感时刻嘅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11点之后咧，新闻之后就会有联播节目，今晚就会同一台联播有广东广西的，听晚再见，拜拜。